继续翻嚟第二部分啦。我今日咧唔记得咗讲呢单案嘅案名啊，讲出嚟循例俾你哋笑一笑噶嘛要。 你通常啲案名讲咗，即系将呢个成个案件讲晒噶啦嘛。 有人笑啦， 唔紧要啊，你展示你创意啊。 冇创意可言噶啦，依家话你听， 简单直接四个字， 只有 pattern。广州变态分尸快递案。 哦、好嘢，我覺得好正， 要 like， 要即刻 了當， 即刻喺禮拜四今日嗰集咧， 剝耳筒走啦，講曬啦成單案， 唔係咁多三廿零個 like 先，跟住 咩事啊？真係啊，咩啫？ 繼續啦， 成日窒我，衰你哋，喂咁 成日話你窒， 讚緊你啊，撳 like 啊，話 咁個名已經講咗俾大家聽啦，就係成單案咧，就係有呢個有分屍啦， 又喺廣州發生啦，又用快遞方法啦處理啦， 冇錯啦，非常之精簡嘅啦。咁咧就頭先咧，我哋講到咧，公安咧就差唔多。啊、去到这个、终点了好像。 未啊，有排都未到。 找到真空出来了，接近了。 这么快 没那么快。 那就、不是啊，差不多啦。他们发现那个闭路电视呢有料到、啊。在这个物流中心外面有什么料到呢鬼 那么他拍到他是坐的士去的嘛，不是自己揸车去的嘛。那么惨了，架架的士差不多样的嘛。怎么拍呢？那么当然拍车牌啦。但 sorry 呢又。天色昏暗啦，咁啊，亦都有一個距離啦，就真係影唔係真係影唔到車牌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影唔到車牌，仲有咩？咁啊，靠架車嚟認下，因為有陣時咧，大陸啲的士咧都好特別嘅，啊，佢會有啲唔同嘅少少唔同顏色啊，車型有啲唔同嘅。 但都好似好多公司嘅都唔係， 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噶嘛。咁啊，希望喺呢方面着手去認啦。又但係冇咩特徵啊呢架車，咁冇咩特徵嘅時間。咁大家對住個鏡頭喺度左睇右睇嘅時間，發現咗一樣嘢。咁啊，的士車頂咪有盞燈嘅。 嗯。 咁啊，眼燈咧就發現咧喺好模糊之中咧，喺眼燈上面咧就寫住四個字。咁如果香港好簡單，就四個英文字母嘅啫。 Taxi。 係啦。側邊有的士兩個字。 有啲仲有隻蟹喺上面嘅。 有啊，真係有隻蟹。 係有超人添，你咁講係。 好搞笑。 有啲有個杯面啊嘛。 喂，咁但係如果我係要運屍，我梗係唔會接嗰啲的士啦，咁容易俾人影。 唔係噶，唔係你想唔想接個？ 係你急趕起上嚟啊！你攋手就係噶啦。 你落到樓下邊架就邊架噶啦。 死都唔坐啦， 咁揀 一影影到啦嗰啲。 好啦，跟住佢又佢哋呢班司法人員咧，執法人員咧就喺度諗緊啦，就係咦點算好咧？望住個天眼都冇計喎。左望右望就發現咧，的士頂眼燈裏邊咧，隱隱約約咧見到四個字，但係唔好意思啊，睇唔到。 就喜又似你， 淨係知道四個字嘅啫。究竟係咪四個英文字母 test 咧？大家又唔知道。咁啊，大家喺度估啦。咁啊，佢用咩個方法幾聰明啊？都佢哋咧就利用呢、這、一個天眼系統就重播啊喺呢條路上面嘅片段， 嗯、 啊睇下咧就嗰啲的士行過嘅時間咧，有幾多架的士咧係有呢四個字嘅， 嗯、 就希望咧就用第二架的士嗰四個字咧，就揾出呢四個字係邊四個字。 嗯、 但係發現咧睇咗幾個鐘頭嘅片咧，都發現一係就冇字，一係、 嗯、 就兩個字， 嗯、 四個字咧原來好少嘅。咁佢係縮窄咗範圍，雖然佢睇唔到邊四個字，但係因為範圍縮窄咗啦嘛，佢專揾啲四個字嘅公司啦。原來唔係咁多嘅， 咁蠢㗎個 賊。咁我話佢都係咯，佢急起上 嚟，一定好急咯，所以 佢應該冇留，佢應該冇留意到啦。 呢啲咁 都係嗰句啦，天網恢恢啦，係咪先？好，跟住佢縮窄咗之後咧，發現咧邊四個字咧？ 哇！紅卜卜四隻字，天湖統一。 嗯， 即係好明顯誒，呢、這個都係呢、這個天湖統一，唔係的士公司就係桑拿室啲名嚟㗎啦，係嘛？呢啲咁嘅名。 去開嗰啲啊？ 啊！我唔去呢啲公司啊！好啦，咁我哋發現咗天湖統一呢間公司，咁啊走去查啦。喂，真係天網恢恢啊！成單嘢，我覺得呢間公司咧，又好似有三百幾架的士嘅， 三百幾架 的士，咁我點查啊？ 就好屎唔屎，佢有 GPS 之餘，仲要係 update 咗， 仲、要咁啱好衰唔衰啊？呢、這個人就坐啱佢呢架 update 咗 GPS， 又佢唔係全部有一百架 update 咗 即係嗱、你記住將個百分比再收細，三百幾。 得一百架， 即系三架先有一架，系咪中买六合彩都未有咁应咧？ 系咪蠢咧？你话所以 咁我点知佢 update 咗 GPS 啊？ 系咯， 系咪 即正所謂你急起上嚟， 又蠢又冇 運。唔通我截車嘅時候敲佢窗，你架車有冇 GPS？ 有唔上啊？ 又蠢又冇運咯。 係啊，咁冇運咯，就當佢冇運咯。其實佢唔蠢啊，聽落啲單案都 唔蠢啊。 系啊， 佢都有部署，不過係埋門嗰一腳嘅啫。我 好多係因為都係自己一時疏忽，俾人哋發現咗啫。 嗯，都係太狼啦嗰下。喂，咁但係佢截的士，點解截的士咧？點解唔自己 揸車？ 問朋友借嘅車， 問朋友咪又 通常都問朋友借車噶嘛？ 好危險㗎！ 問朋友咪抄到朋友咪快啲中獎咯。 喂，即係呢個人冇車嘅喎。自己冇車嘅喎， 有車都唔揸啦。 可能都窮人嚟嘅，會唔會咧？ 我唔係咁睇，我 太有錢啦。 我覺得有車都唔會揸， 係有車真係唔揸。 低下階層哦，即係都，但係唔係好多數都係用自己車嘅嘛？ 梗係唔係啦， 多數都係 㗎啦。咁危險，好危險㗎！ 危險得過你截的士。 我覺得，如果你光明正大，我搬貨去做呢個貨運，我有咩問題啊？ 咁但係人哋閉路電視影到你啊嘛。 闭路电视都影到你架车啊嘛！如果你自己揸车，盲都影到你架车啦。 系影到你架车就揾唔到你嘅人啊嘛！但系揾到个的士又揾到个的士司机，的士司机又口供喎、啊。 揾到的士司机未必揾到个人噶，我的士司机我载咗咁多客，系咪先？ 但你揾到架车，你认到个车牌，揾完佢特 征 嘅话，咁咪领嘢咯。 揾到个人咯、 啊。你除非你真系够胆死，你揸完架车去运完啲水嘢嘅，你烧鬼咗架车，另计别论。但你烧咗架车又会濑嘢，你烧车嘅时候会火烛噶嘛，咁又会引起注意噶嘛。 好凶狠。 是啊、所以揸自己车好戆居噶， 系咯，即系正常话俾你揸自己车系傻瓜。 系啦系啦系啦，认啦认啦， 系啊， 劲啊你两个。 仲有啊，揸你自己车睇电视有啦，攞你车胎啲泥迹去化验下，睇同嗰笪地又混唔混合，会混合喎。原来去过嗰度啊。 诶，总言之，而家佢又出咗事啦，搭乜鬼的士啊？咁但系我谂佢当时冇得拣嘅。 不如揾个手推车推过去，好唔好？ 系咯， 我即车咯。 唔系，首先佢就多嚿鱼啦，拣物流中心。又要分尸，跟住又要分开唔同地方寄，跟住又写埋啲咁嘅古灵精怪嘢，真系抵系咪抵死啊？呢个咁嗱，最后其实警方咧，亦都系真系揾到架车出嚟啦。因为其实原来话当时咧去过呢一个物流中心嘅车得两架嘅，咁其中一架咧就话喂，我当时系载咗个乘客，不过乘客落咗车，咁亦都乘客冇攞包裹嘅，咁但系另外一架点咧？ 他就話客咧就係有幾箱包裹啦，咁但係好得意嘅話，佢上車嗰陣時候咧，其實係兩個人上車嘅。 係啦，咁我哋而家又要聽下咧呢個的士司機，仲有啲咩口供，提供到啲咩重要線索俾公安。 唔該。 两位去边啊？ 我哋想去白云区沙泰路物流园。 哦。我记得个男人大约三十几岁，个女人就年纪大啲，四十岁左右啦。男嘅大约一米七五高。中等身材，女的就一米六左右，肥肥地的。個男人捧住三個大油巴上車，好論盡咁啊！喺車上面，我記得佢哋兩個好似冇咩講，不過兩個睇嚟應該係幾熟。我仲記得個女人熟路好多，個男人話行大路，佢就話不如行捷徑。 根據呢名的士司機嘅記憶，喺未入物流園之前。这个女人自己先落车，男人就之后再在物流园的范围落车。 她拿了其中一个最大的包裹落车，入了物流公司。出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上班车，跟着她说要去另外一些物流公司寄东西，我就车过去了。 把握到咁重要嘅口供之后，一场地毡式嘅搜索行动已经刻不容缓，离破案嘅目标又迈进一大步。 喂，点啊，两位超级奇案迷，头先个口供啊，有啲咩？ 开始接近呢个破案啦，因为司机已经讲，起码讲出喺边一度接人上车，接人上车啦。喺上车嘅有几多人啦？咁已经哇， 破到案咁滯噶啦。 喂，其實你哋估公安咧最初有冇咧，即係嗌曬咪咁樣話，喂，有冇邊個的士司機曾經接載過可疑乘客嚟到呢一度呢個物流中心咁咧？ 其實有難度，有難度，因為咧我哋唔好當香港，香港實在咧因為地方細，可以做到好多嘢。嗰度係大陸啊，嗰度。淨係廣州啊，已經唔知道幾多架的士啦，你好難去做呢樣嘢。 咁啊係，可能佢哋再個太多乘客， 同埋仲有機會咧，去張揚咗出去將件事。 係係喎，所以要暗地裏咁樣調查。 都唔係暗地裏㗎啦，佢哋好辛苦㗎啦，啊，即係佢好辛苦揾唔同嘅證據，終於俾佢揾到啲四，當然就係天眼揾到啲四個字係破案嗰個最大嗰個原因啦。但係咧個司機。能夠記得到嘅嘢咧都好重要，好彩件事咧叫近咯， 係咯幾日前啫 嘛。一般司機我日日載咁多客，邊算記得啊？ 同埋都怪怪地嘅嗰兩個乘客係咪啊？ 係啦，點樣怪啊？ 即係正所謂咧， 正所謂咩？ 唔係正所謂即係前後腳啊！去啲某啲乜乜酒店嘅時候咧，即係後屘鏡頭發現咗一件事，即係其實咧鏡頭咧影到嘅時候咧，已經只係發現咧係個男嘅去物流中心。 係咯，點解嗰個女仔會早啲落車？我有想問啊，係咪即係臨時縮手啊？我都唔去啦，你自己去啦嗰啲咁。 嗱，我覺得會唔會咧？如果你一男一女走去咁樣記咧，人哋記起你，即係記得你啊，個機會咧大咗。 係咩？ 因為其實一間物流公司去處理一啲呢啲件嘅，佢基本上唔會記得客人啊，除非 係望根本上望都唔會望你個樣啦。 係啊，邊算得閒咧？ 咪咯， 啱唔啱啊？ 你啱啱記完嘢會唔會記得嗰個人個樣啊？即係嗰個窗口。 通常都唔記得。 或者買完馬咁樣會唔會記得？ 如果將我， 我記得㗎。 如果將我變咗做肥蘇，阿肥蘇會有第二啲記憶力。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諗佢唔知道係咪啦，希望減低俾人哋認到嘅機會啦，所以 就叫女仔 個女士們咧就喺呢個物流員門口已經落咗車。 會唔會呢個男人好愛嘅女人呢？ 有嘢我咩 啦？你落車先啦，有乜嘢我男子漢？ 唔係，或者個女嘅 頂曬佢， 就話我落車先咧，未必係關呢下嘢事嘅。 哦，估下啫，都係。咁結果就所以影唔到呢個女人啦，一路都淨係影到男人，就以為即係兇手得一個啦。但係而家睇嚟唔係喎，喂，好似係一個即係唔知係咪情侶啦，唔知係咪情侶啦。但起碼即係有機會係多過一個嘅即係疑兇嘅喎。 疑兇啦， 其實多咗一個人咧，對於破案咧嗰個關鍵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如果你一個人咧，你好難去查佢好多嘢。但係當你有兩個人嘅時候咧。配合了很多不同的系統就有機會去破案。 但是呢當時呢也都是一時之間都不知道這兩個人是誰，因為根據描述其實都不會找到，有這麼多人，那裡這麼多人住的嘛。但是呢其實公安已經佈下了這個天羅地網，就在附近呢就試一下及一下那些閉路電視又好，或者是那些街頭巷尾就及一下有沒有可疑人物啦。 但是問題呢就是第二個系統了，呢、這個咩系統呢？就話咧，一般第三世界國家咧都有呢一個系統嘅，就係朝陽羣眾系統啦。咁呢個系統咧就同天眼系統咧去互相配合咧，就破到呢單案。係 咩朝陽羣眾系統？ 朝陽羣眾系統咧， 全人系統 就係其實喺每一個小區裏邊咧，都會僅有一啲人咧係負責做通風報信。 哦， 咁呢個叫做朝陽羣眾。啲咩 咁樣？ 咁呢一班潮流群眾都係以前叫大媽系統啦。 大媽系統 係啦，咁大媽系統就會咧其實佢哋係一啲嗱，我哋香港嘅護委會咧，其實佢好多唔同嘅小區裏邊咧都有呢啲所謂區長啊、 保長啊、 保長啊呢啲咁啊，佢哋咧就負責係報料嘅啊，有啲咩人搬咗入嚟住。住咗幾耐，屋企咩環境，全部可以知道曬。 即所以你 做咩工，做咩工作， 其實都係 好危險嘅， 都好容易俾人拉啊。所以好多啊，你發覺 係啊，所以呢單案咧，兩個系統、三個系統啦，叫做第一個系統咧就係天眼，第二個就係 GPS， 第三個就係人肉系統。利用呢三個系統咧，就能夠破到呢單案。 係。仲有天理咧，係咪啊？ 呢個係 呢個系統先，呢個系統先犀利啊！呢個系統， 但係有好多案破唔到，又關天理事 啊！係啦，因為前世啊嘛。 係。 有冇聽下次雲來咩？ 未報啫，佢嗰啲啱唔啱啊？ 你一定冇聽下次雲來啦！咁好聽嘅節目你都唔聽。 係咪齋人做嗰個節目啊？ 系 讲卡通片嗰个系 咯，唉，真系惨啊！嗰个就希望下次问我添。 好啦，咁啊，讲翻咧，公安咧，其实最后点解咧会捉到一个可疑嘅人物咧？系呢、這个原来就 系 嗰个早落咗车嘅女仔嚟。 系 点捉到咧？咁样系点捉到咧？ 点样捉到就系因为咧啊，佢哋根据头先我所讲嘅系统咧，就系、是。 發現咧，佢哋喺呢間屋啊，因為呢間，因為佢哋已經縮窄咗截車嘅地區啦嘛， 即係大概嗰區， 大區嗰區啦，跟住再揾埋呢班潮人群眾出嚟問咧，就發現咗原來咧喺某一個單位裏邊咧啊，經常咧都會有一啲嘈吵嘅聲音喺度發出嘅，咁、樣咧就佢哋咧就再根據嗰個描述啦，呢一男一女係點嘅樣嘅時間咧，就由呢一班提供線報嘅人咧話俾聽。咦，在這座樓某個單位有你們所想找的人類似是他們這樣的 樣子，有點像，因為不過其實雖然很朦朧的都拍到， 那他們就根據這個線索就真的試一試啦，試一試就給他們試到了、 即其實他都是根據那個的士司機的口供描述那個女仔的樣子， 然後再交給當地、那個小區裡面的人由他們認出來。 哦，跟住一破入去呢一个女仔嘅间屋嘅时候发现咩呢？ 发现咗好多证据啦，发现 原来佢个厕所里面 都话㗎啦，喺屋企里面分尸呢係一件好戆居嘅事啦，一定有血，一定有任何关于呢个尸体嘅所有。 点呀，唔通攞出走廊劈咩？ 最好唔好分尸囉，我硬系都有嗰句。 就摆屋企。 唔分尸。 跟住话唔杀。 咪大阪寄去东京嗰单咪咩，佢冇分过尸。 成 条尸寄走去。 嗰咪俾人揭发咗啦，咩你玩嘢呀？ 係。但你分尸有机会俾人知道你喺呢度做过嘢㗎嘛。 都系嗰句啦，天网恢恢啦。要知道就始终都会知㗎啦。加上仲要咁多。咁多甩漏喎，係咪先？ 其實都呢、這個甩漏，其實都唔甩漏嘅，佢都好辛苦。諗下嗰個天眼其實唔係好影到嘢，佢都係縮窄範圍，慢慢去估出嚟嘅咋。仲要叫好彩咯，真係好彩嘅咋。 但係而家要喂四五日啦，五六日啦，都做咩唔抹清啲血咧？ 邊算抹得清啊？啫，你做咁多期案花家姐。 你急忙之下，你又要记，又要分析，又要呢样，又要嗰样，又要车前车后咁样。 同埋佢，其实我谂佢冇谂过会俾人跟到翻嚟。 系咁、喂，第一首先可能系新手啦，第二会唔会真系一时大意杀咗人呢？所以咧咁临急临忙，同埋咁措手不及。 我觉得咧呢个一个混合版嚟嘅，佢系临急临忙，佢谂咗一个咧，佢认为好安全嘅方法。点解呢？就系、佢对于呢个物流系统好熟悉，一定啊。 系会唔会呢个女仔喺物流中心做呢？ 咁佢点解唔系个男人咧？ 系咯， 因为我哋未开始讲个男人咯，但系而家要讲啦，因为案件嘅高潮嚟啦。我哋而家听一下究竟呢一对罪犯，呢对情侣罪犯。是不是我刚才讲了男人未的好像没说。就说他 都没讲过他们是情侣。 你这么快就开情侣了。 你说是情侣就是情侣。 我只是说一前一后脚你又这么快爆 发。是不是兄妹呢？是不是父女呢？ 就回到头。我现在告诉大家就是情侣来的。住在这间屋里面的一起杀人。究竟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丧心病狂的事呢？听下他们究竟有一段什么关系先。 原来在凶案发生前五年，杀人的种子开始埋下。2002年，在广州天河区车房大街来了一对河南荥阳的中年夫妇，他们准备在广州谋生。之后不知什么原因，丈夫回了乡下，留下太太一个继续打拼。这个叫方艳的女人有几分知识，她没多久就红杏出墙，同一个叫李建宝的男人发展了情侣关系。李建宝在广州打了很耐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供给方艳很多物质的享受。但好景不常，几年之后，方艳在工作的物流公司爱上更加年轻高大的男同事陈涛，仲共赴同居，一段三角恋由此出现。某一晚，当方艳的前度男友李建宝决定上门攞翻佢曾经付出嘅金钱同埋感情，最终演变成不可收拾嘅惨局。佢唔单止唔可以拆散鸳鸯，仲倒转头被人肢解，变成几个邮包寄到唔同嘅地方，彻底为呢段孽缘付上最沉重嘅代价。 啲小鲜肉真系咁吸引咩？ 哇！證明到啦，真係情侶啦。 其實兩個情況嘅，你始終你異地，即係你 long 啲咧，其實你真係難維繫嘅。此其一，咁你咁啱真係遇著個小鮮肉又幾唔錯嘅， 咁你如果阿花家姐，你谂啊，如果你遇着个小鲜肉，你都舐你啦，你都舐你啦，你净话即系讲小鲜肉仲舐你啦， 我中意啊鬼故王噶。 其实花家姐唔系第一次喺咪前话中意我噶啦、哦，所以我都听到惯晒噶啦。你见到我冇反应咩？ 但我見到佢聽小鮮肉舐脷啊，好明顯咧，應該 我嘴乾啫，但係都唔係好遠啫。嗱，佢老公就喺河南嘅營養市，咁、佢就去咗廣州打工，咁、根本咧感情就好脆弱啦。咁樣一分開就已經嚇、自己就已經咩啦，紅杏出牆啦。 好， 同埋咧仲要一個又一個咯，即係中意完一個又一個咁樣。咁不如阿齋同你交代下先啦。啲其實我咪好心急啊，想知道究竟其實咧佢哋點解會發展到最後一個咁嘅結局先？ 小三咧咁啊，應該正路啊，相安無事啊嘛，但係小四出現啦噃。小四出現咗之後咧，唉、咁就真係麻煩啦。咁啊，正所謂遇著小鮮肉噶嘛，小三就開始就即係阿李建寶啊，就想啊，即係唉，你俾個機會我啦，重修舊好啦，諸如此類啦。 好似唔係喎，上到屋企好似同佢鬧交喎， 係最嗱未第一次就嗌交先，就未正式開拖，第二鋪先就開拖。 因為佢發覺即係已經人財兩失啦，係咪 啊？即係俾埋好多。 即係嗰個女仔又已經啊唔要佢啦，又疏遠佢啦，咁啊同第二個住啦咁樣，咁佢跟住咧就要攤牌啦，同佢同埋咧攞翻自己應得嘅嘢咯，咩事啊？係咪咁啊？ 即係訂煲費啦。但係問題正所謂在女方角度啊，我你嘅兵糧已盡啦，咁我咪梗係揀第二件兵啦，係嘛？收兵理論係咪先？係。咁啊，結果就即係嚴肅啲啦，嚇，即係又嚴肅啲啊！咁即係大打出手啦。咁啊，繼而咧，阿女方咧就將阿小三，因為小三係瘦嘅，咁啊小三咧就俾佢攣條頸啦，撳咗成件，撳咗梳化度啦。咁啊，但係冇諗過， 但係佢係咩個？好似佢講數嗰陣時候咧，小三咪匿埋咗喺廁所裏邊先噶，係唔想俾 阿小四、阿陳圖， 係啊，小四匿埋咗廁所裏邊先噶嘛，阿陳圖。咁啊，但係因為喺出邊咧就傾唔掂數打交，佢就將個呢個女事主咧就推咗落去梳化度擲住佢啊嘛。喺呢個情況之下，跟住小四先走出嚟，諗住救佢啫嘛。 係小三咧就係叫李建寶 啦， 李 建寶啦。 咁即係佢早前嘅即係一個 X 啦，所謂。咁然之後呢個小四咧就係陳桃啦。咁就後期即係懷疑佢就係呢個案中主謀啦。都唔係叫主謀嘅， 幫兇啦， 幫兇都唔知邊個， 都唔知㗎啦，共同殺人㗎啦，其實都係。 你總之係合力啦，阿小四就加埋阿中女又做瓜咗小三啦， 係啦。 咁話説咧，因為李建寶咧，即係佢個 ex 咧，就曾經即係打交打到好激烈嘅時候咧，就咬傷咗呢一個方艷嗰隻手指嘅，咁啊跟住搞到咧，即係佢哋兩個咧就好激氣啦，即係要覺得要解決佢啦嗰刻。因為如果不是我們解決你就可能被你解決的了，是不是？ 不是你死就我死，誰 知你會不會帶來武器來的，剛剛先。那一刻他們兩個就一起呢，即是二對一了，然後呢就竟然呢就是錯手呢，即他們當然覺得是錯手啦，就說殺死了這個李建寶的。 是。 那跟著殺死人怎麼辦呢？ 殺死人當然要想怎樣處理屍體，但是呢永遠呢在處理屍體之前呢，花家姐的期望都是這樣的，他們都要吃一頓飯的。 系 咯，食 冷静下。 点解仲要去食饭咧？点解杀完人仲要去食饭咧？咪 即系可能嗱，唔好话讲笑啊！即系始终郑华嘅争执咧，就真系嘥咗好大力气。 系 即系你各位要搞清楚嘢啦。你话杀一个人咧， 系 你唔可以话即系你唔系话揸支枪，你唔系拿把刀一剔过。你如果你涉及呢个徒手搏击嘅话，你话多话少，你嘅气力方面系消耗得好大。 再加埋就学翻阿姐话斋，都要谂点样处理嘅。 系啦，咁基本上 究竟埋咗佢好啊，烧咗佢好啊，定系点样都要谂下嘅。 冇错啦，要一齐坐低倾下先啦。如果唔系咧，就谂即系佢哋始终都唔会想因为咁而坐监。咁啊，結果咧，佢哋咧就諗到咧，就不如，其實點解會諗到條橋咧？真係寄屍體， 好簡單一樣嘢。頭先講過咧，人咧就唔熟唔做嘅，咁樣啊，因為咧好簡單啦，是但一個人梗係同物流有關噶啦。如果唔係，點解佢哋會諗到呢條橋啊？ 係，你點知噶？就係呢個陳圖啦。 係， 原來呢個男兇手咧就喺物流公司做嘅。所以咧，佢就話不如咁啦。既然我咁熟呢個物流，我咧就不如我哋不如就用呢個方法將佢嘅屍體咧寄去唔同嘅地方，咁樣咪搞掂咯。 哦，即係鮮肉就度咗條橋就寄鮮肉啦。 寄去不同的地方、嗯、我懷疑呢因為他因為做物流呢他都可能遇過很多件呢是、找不到人去營收的、嗯、所以去想想下咦既然這樣我就將這個方法呢、去代入去希望我的件send出去人家找不到 但是那些失件都會一直放在郵政中心的嘛你不會就這樣丟掉它嘛始終都會發臭的成他又沒有做防腐又沒有 所以是不是要送得遠 那為什麼不找鹽去擁住它呢咁跟住再搵嘢包包包包住佢咁 即正所谓你諗住过得一日就一日㗎啦你佢即係學你话齋你一个送去青岛一个送去上海咁基本上完全係 off 晒所有广州地区㗎嘛、 嗯、 你总之係博佢有几耐开有几耐发现就博得 只要唔好俾人跟到係边一个寄出去件事已经完咗㗎啦 嗯但是又估不到有呢個細路電視呢樣嘢嘛，係咪先？或者明知有， 我聽佢係細路電視， 係咁叫㗎叔， 係真係叫細路電視㗎。唔好意思，我勾啊， 咦係咩？ 點啊大叔？ 唔好意思，我真係太過勾啊，對唔住啊。 你而家就講嘢嘥氣嘅啫。講邊啊？ 但係講到一樣嘢咧，就喺個寄包裹嗰度咧，我發現咧有少少唔知道係破綻咧，定係要特登有一啲嘢我哋諗唔到咧。 咩咧？ 你有冇發現佢寄包裹嗰陣時候咧？一来他没给钱他就到付用到付的形式、到付即是去到那边对方给钱嘛、 哦 okay 第二样嘢就是他可能连那些钱都想悭回、或者怕给钱的人认到他的钱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样嘢就是人家买不买保险他竟然买保险 是的做什么买保险 是的因为那个邮包好像给一元是不是一元零十元 一元有一万元的保险、 有一万元的保险买保险来做什么那个邮包我真的眼是想不通这一点 如果買了保險會怎樣如果寄失了 寄失了就賠回給他咯 想連想多一萬元咯 寄失你現在預他份件寄失 是啦那可以拿回錢嘛 如果有人通知他說份件寄失說賠一萬元給他他一定不夠膽拿他走去拿那一萬元就是被人跟到去拉他咯 縮縮地所以 所以一定有問題 他買這個保險純粹就叫做懶是做了個保險措施呢就是說怕著那塊件爛啊或者破損即是他會即係佢買盤買呢嚿盤就話俾你啫。嗱，我呢嚿嘢， 我叫小心啲，唔好整爛。 小心啲啊，好珍貴㗎，你唔好整爛佢。其實佢即係防禦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整爛咗，我咪會爆鑊瀨嘢咯。 喂，其實諗都諗到啦，你咁樣寄啊，又唔係包得好喎，又求其喎包得。咁你寄到嗰度，其實流曬啲血水出嚟都正常啦。 其實咧，我想問一問咧，因為我真係淨係見到個盒咧，嗱，大家頭先鏡頭見到，就係見到個盒有啲血水咧。其实它里面那个驱降有没有找个胶袋粒住先 它有些衣物在旁边。 没用的。 就渗晒了。 你应该找个大垃圾胶袋粒住先跟住先落箱嘛。如果你渗了你找衣物来索得几多少。 其实呢即他们后来都有、即拉了他们之后他们都有讲回公称回其实当时他们很害怕的很慌乱。 当然害怕 就将身边所有东西呢 不要理啊，執曬落先。 覺得不可以再存在在他哋屋企嘅嘢咧，就塞曬落先嘅。 係。 咁所以連嗰啲火機啊、報紙啊、 啤牌諗住， 啤牌我唔知。 煙仔等佢包落去啊。 衰啤牌落住。 因為咧，我大家唔知道，以為佢有啲咩原因，就話咧想個亡者咧嚇，起碼有啤牌玩下，陪佢上路啊，有包煙俾佢食，有煙就有火機㗎啦，係咪先啦？啊，你俾包煙佢，唔俾火機佢冇用啊嘛。即是可能他会这样想执杀他给他算数。 好像刚刚星期二那集那个日本女仔都是即将个病录影带剪了忽绑住他脚拿 安抚他的亡 灵。即是安抚他的。 好像那时候花槽床尸案咪摆抽锁匙在他的口里嘛记得。 啊是是。 摆在口里跟住就说其实是一种信仰呢 是 即是希望他去到阴间的世界呢 記得回家 有個好歸宿啦，冇翻嚟揾我啦，冇翻嚟揾我報仇啦。 通常有啲掟口錢啦，咁啊擺個銀仔落去，叫佢落到去唔好亂咁講嘢啦，唔好話我殺你嘅，你自己唔小心撲親嘅啫咁樣講啦。 咁但係最後咧，佢哋有冇報應咧？兩個人 梗係有噶，都拉得拉到啦。 咁啊拉到之後咧，咁啊簡單講下個判刑啦，家庭好簡單啫。都得一个结果嘅啫。 2008年5月9日啊，喺呢个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咧，一审就宣判啦。方艳啊，因为故意杀人罪，咁啊被判啊死刑啦，咁啊缓期啊2年执行，即系2010年咯， 即系变咗无期徒刑噶啦。 系啦，咁啊陈涛咧就因为故意杀人罪咧，就被判处咧无期徒刑。咁两人咧咁同时啊被剥夺呢个政治权利终身， 即系最严重嘅判决啦。 明白咩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哇這個要解釋啊 這個不是在這集，我們現在又開 開 個， 突然間經常聽到這個 term， 其實我知 道你已經沒有任何公民權利了， 即是沒有 所有，沒有什麼都沒有，他所有應該給你的戶籍福利全部沒 有了。 OK， 理解， 全部都是這樣寫的。 OK， 這個也是一個正常判決，其實都不過其實沒有人懷疑他們，沒有人相信他們誤殺，覺得一定是謀殺咯，整件事。 其實你沒有任何證據，他們說怎樣殺得，其實他們可以說不是他們殺的，他可以告訴人家他自己在家裡死了、 okay. 他激起過頭爆血管死了、見到我們兩條肉蟲樣爆血管死了，跟住我們慌亂之際就將他分了屍，不知道怎樣處理、他可以這樣說的，其實 但沒人信嘛， 是不是？沒有人 信嘛，所以 就算是真的不會有人信咯。 唉，我都說總之你那個肢解和那個棄置的方式越殘酷，你即判這個誤殺的機會越低的了，對 吧？是 是怎接受，你怎樣可以 用其實很多案 都 是這樣 的， 我記得很多案都是這樣的，例如很簡單、丁啟泰案， 那單已經是很 經典的。丁啟泰其實他不認他殺人，這樣計 根本就不殺， 其實他走得甩的， 根本就不殺，這樣都告謀殺。 是的，我其實很多東西都是證據那方面是不足夠的。 嗯 嗯，那怎麼 辦？沒有啊，那所以就天網恢恢咯， 天網恢恢啦，係啊， 疏而不 漏， 又疏而不漏啦， 係啦，咁所以 唐古常都唔單止天網， 咁我就可以執翻個老翻上冚翻好佢啦。 所以咧，大家以後咧，即係收到啲郵包， 你拎啲鏟出嚟食先啦。 審理嘅時候咧， 好啊， 即係小心啲啦。睇到咩嚟㗎呢嚿？你知唔知？ 睇到咩嚟嘅咧？喂， 快啲拆啊！ 喂，我個腦嚟啊！哇，正啊！哇，開心！有喂有鎖鏈嘅喂，大佬又楞住， 我以為有鏟食添。 够钟啦 ，OK， 星期二四晚啊，唔系喎，今日星期四晚喎， 下星期二啊， 晚再见 ，OK， 拜 拜。